咁啊，今晚咧就有個新報警啊！咁啊，阿尼喺度，大家可能睇唔到佢。頭先佢擔住咗個麥。咁啊，新報警咧就係換咗呢個書架啫，其實咁啊，大家留意嘅。如果你猜中咗究竟換咗幾多本書嘅話咧，就有獎品嘅。究竟呢個報警同舊嘅報警有幾多本書係唔同嘅？就到咁上下都五年啦，咁咧就算係呢個小裝置啦，咁啊換一換咁樣。咁大家覺得呢個效果如何呢，就可以俾啲意見嘅。咁今日呢就都好多事發生。首先講講呢個嘅周庭嘅選舉呈請，咁呢就高等法院呢嘅裁決就落咗嚟啦。就係話呢個選舉主任呢，選舉事務處係違反呢個程序公正性。咁呢就喺呢個周庭嘅 DQ 案裏面呢，係冇給予佢呢個嘅即係自己個人嘅一個嘅辯解咁樣。咁大家記住，呢個周庭嘅 comment 就話一個慘性，點解呢？法庭同時就確認咗有呢個嘅選舉主任嘅 DQ 去審查呢個嘅候選人嘅政治思想同埋言論，只不過呢就話根據今次呢佢就冇跟足手續啫，所以呢個呢絕對唔係一個好嘅結果嚟嘅。其實咁個後果係咩呢？就會令到喺補選裏面嘅歐樂軒呢可能就失去議席，因為既然周庭被 DQ disqualify 候選人資格是不合法的話呢，那即是就要重新補選了。那歐樂軒亦都開記者會，即是說這個是一個即是沒得選擇的選擇來呢，他可能的議員生涯會結束。那第二個可能性就是會連累九龍西的這個陳海欣都可能跟歐樂軒一起。那為什麼呢？就是如果是同樣地這個劉小麗的被選舉主任 DQ 呢樣嘢本身係有違呢個選舉公正性嘅話咧，咁九龍西咧亦都有可能咧重新要進行補選嘅。咁好多記者就問呢啲候選人嘅意見，我第一個反應咧，我同大家有啲唔同。我第一個反應就係粗口爛舌咧，就係孖叉呢個律政司同埋呢個林鄭月娥，因為成個 DQ 候選人嘅呢個過程，始作俑者係689年代嘅袁國強。然後繼承將佢擴大嘅係呢個林鄭月娥同埋鄭若驊。咁所以呢就記者攞回應嘅話，我覺得應該第一時間係問律政司攞回應，唔係問歐樂軒。歐樂軒係受害者，劉小麗就算係陳海欣都係受害者，係因為政府去執行一個中共嘅政治任務過程裏面係肆意踐踏香港嘅法治精神，而導致一個咁嘅後果。呢件事係相當之惡劣同埋可惡，我覺得係。唔單止周庭冇得參選，就算成功當選嘅歐樂軒，亦都係俾呢個無恥嘅律政司同埋無恥嘅傀儡特區政府咧係陷害。你諗下，我哋過去咁耐折騰呢啲咁嘅事，當時係冇反應，我覺得。DQ 去到一個地步，大家都絕望，是沒有反應的。DQ 這件事其實是一路以來打壓香港、打壓新一代參政的一個手段。很多人說為什麼我們這一代參政是願意跟中共有這個妥協。妥協的意思就是所謂泛民在這個制度裡面跟他玩，而不是呢在制度外面去抗爭。我想解釋一下，你從今日嘅 DQ 案嘅選舉呈請嘅審結亦都睇到個端倪。香港嘅成個政治體制係繼承自1997年之前嘅殖民地體制，而喺殖民地嘅體制裏面呢，英治時代嘅香港呢，佢有好多殖民地嘅惡法嘅權力呢係掌握喺港督會同行政局手上，包括現在我們發現的 Emergency Ordinance 緊急法，包括公安條例，包括很多執行部門裏面，包括海事處長都好，他的權力是相當大的。這些的惡法我們叫做有一個統稱，就是叫做 Draconian System。 Draco 就是這個希臘時代的，我們叫稱之為這個法家，西方法家思想嚴刑峻法的代表。 但是为什么我们以前香港人感觉不到呢？个原因是因为呢英国人的政治技巧同埋呢议会文明成熟的程度呢并不是中国人可以比拟。他们曾经是一个全球的大帝国，由这个尼日利亚、肯亚一路到中东巴勒斯坦，再向东行去到印度孟加拉，一路去到这个马来亚、婆罗洲、新加坡，然后到香港。在这个大英帝国里面累积了相当多的管治经验，其中在尼日利亚 North Nigeria 的专员就是香港其中一任总督 Frederick Lugard， 亦都是香港大学的创办人。卢吉提出一个的殖民地管治的理念，就是叫做 Indirect Rule， 间接管治，即是说殖民地的英国总督和当地的土著代表共管这个殖民地，组成一个的精英的管治集团，不是依靠军警，而是依靠当地精英的主动合作。由这个就是英国殖民地管治的精神所在。如果它是一个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它必然就好像今天这样开学全部呢喇沙搜身，靚仔趴埋牆，鎮暴警察周圍行。嗱，呢個呢喺好多嘅殖民地國家裏面呢其實都出現過嘅，包括喺比利時控制嘅中非、葡萄牙控制嘅殖民地安哥拉等等，就係呢軍警橫行㗎喇。但英治殖民地嘅成功嘅地方呢，就係佢係文字取代武功。呢個同日本治理嘅台湾、日本治理的韩国和满洲国这几个的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国家呢是很不同的。那这个文字的在平时没事没干的时候呢，他为什么要动警察周街行呢？是不需要的。但是他是维持那个武装力量在这里。所以大家会明白为什么1997年之前的香港警察我们叫做军装，是着草绿色的軍人的服裝的。我記得我過幾月前我已經講過，這個是一個武警的制度來的，香港是軍事警察，不是我們所理解的民警來的。他一 mobilize 的時候，他就可以變成武裝警察的了，因為他們會入去接受準軍事訓練，就是這個藍帽子的準軍事訓練，然後再出回來，所以是民警武警合二為一。所以為什麼當時的警務處長叫一哥就是這麼重要呢？因為他差不多就是殖民地軍事鎮壓的力量來的。但整個殖民地的真身是不會現出來的，它不現出來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它一出現了真身，殖民地的反抗就會無日無之了。這個在肯亞其實是出現過的。為什麼香港這麼多年的政治穩定，除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輸入香港而造成的六七暴動之外，是長時間維持這個政治穩定呢？正正就是因為呢，是所有的反對、所有的對殖民地的挑戰，殖民地政府都是用一種的文字的方式去處理，由文官去處理，不會由武官去處理。而每一次出現衝突之後呢，殖民地的體制的官僚裏面呢都會進行一個調查委員會去檿討、去改善。1966年的蘇守忠的天星碼頭蘇聯有這個九龍蘇聯報告書發表，67年的左派暴動亦都有這個暴動的報告書發表。 Even 嘉利大廈大火，大家記得啦，彭定康的年代嘉利大廈大火一樣是有這個獨立的調查報告，觀龍樓冧山泥，或者是再之前蘭桂坊踩死人啊等等，元旦等等，這些全部都是有獨立調查。這個就是良政善治，我們講殖民地的 good governance 的表象。它裏面深層次的是什麼呢？就是一個鎮壓性的國家機器，是操縱在，因為它是一個外來的政權，外來政權它必定要防範當地土著作反，因為它是一個騎在土著頭上的一個外來政權嘛，所以就是有這個的殖民地惡法的存在。這些惡法在95年的立法會裏面曾經推翻一部分， 而最終在中共恢復行使主權之後的臨時立法會裏面呢，又將這個惡法還原。可能很多人是不記得了這段歷史。所以為什麼我們從政的年代是會跟著遊戲規則玩呢？因為那個議會的民主是有一個功能在這裡的，不是好像現在這樣的。即是說港英年代雖然他是控制了個立法會，通過霍德的政務司布政司的時候叫做，亦都是通過這個的當時的啟聯資源中心，即是李鵬飛啊、周亮啊、何成天啊、鄭慕智啊等等這班人，再加上 Simon Yip 啊、葉錫安啊、李家祥啊、黃炳華啊等等，就組成一個建制的聯盟。但是呢他亦都不會趕盡殺絕的，這個你跟現在的做法是很不同，即是為一個政策出台，他會問啟聯的看法，同時會問港同盟的看法，然後大家就在不同的位置裏面去達成一個妥協，先至出台，先至出台。如果不是的話呢，港英政府能源那樣東西呢就暫時擺在那裡不動。這個就是他聰明的地方，如果個槍沒有爛，為什麼要搞那麼多東西呢？是不是先？所以呢這種這樣的殖民地的議會的體制裏面呢，是比起日治時代的滿洲國或者是台灣的殖民地呢，那個議會的民主的程度和對個政權影響的程度都是高的，相對來說，相對殖民地來說。所以我們培養了一種的今日可能叫幻覺呢，其實就是當時在英治一個所謂的仁慈的獨裁管治下面，仁慈那一面就塑造了香港人尊重這個議會秩序，尊重法治的精神。但是他不明白法治背後是殖民地惡法來的。我想點出這件事，很多今日法治至上的香港人，你要明白這個Draconian的殖民地法治體制是原封不動由1997年之前的英治殖民地，然後過渡到去現在1997年之後的一國兩制下面的這個特別行政區。所以到在當時來說，我們覺得參與選舉本身個選舉是公平公正的，然後跟著選完之後，就算在立法會是成為少數派都好，那個政府是絕對不會將少數派將它變成是一個的垃圾，會施造的 marginal 賴水，是什麼都不用跟它談。而另外政府亦都將議會捧上去一個更加高代表香港民意的地位，在整個後過渡期裏面是製造一個什麼呢？九七之後令到中共的政治意志受到香港這方面的民意的制衡，這個就是彭定康來香港推動這個95年的政改的 mission 最終的目的。這個你在這個 Dimlubi 那本書的 Last Governor 裏面呢，你大約都會看得到的。其實這本書我記得應該在後面不知道哪個位置 The Last Governor。 那這個殖民地的體制一直到97之後的敗壞，大家看到了，就是政治中共的政治目標通過特區政府去貫徹越來越多，是比起英治時代是更加能見度更高，而對於本地的民意制衡亦都越來越蔑視，採取一種蔑視的態度。首先就是在這個的董建華年代，借董陳之爭就將這個陳方安生當時的副總理錢其琛憤斥這個陳方安生就退休，提早退休。爭拗點就是當時就是董建華在中共授意底下推行這個高官問責制。高官問責制就是第一步將個政府擺脫英治的民官的體制。香港沒有一個議會民主，他的監督在九七之後呢其實是靠什麼呢？兩大支柱，一 就是英治時代的民官體制，二就是香港的司法制度，我們所謂的法治的基石。這兩大體制其實在董建華開始推行高官問責制之後都開始受到動搖，而結果就出現了剛才我所說的周庭 DQ 案這個情況。我們先休息一陣先，回來再講解究竟為什麼這個 DQ 案，然後我們跟著再進入今天的主題，講這個白色恐怖。 各位網友，就來中秋節了，我們又介紹個節慶盤菜。今次呢我們推出，今年呢推出的呢是豪華版來的，它的材料是非常之名貴的，就有這個鮑魚啦，蠔油鮑魚啦，梅花膠啦，茄汁大蝦啦，鮑汁鵝掌啦，紅炆大花菇啦，就同埋呢家鄉炆豬肉，仲有啲西蘭花，即係咁樣。咁樣呢呢一個呢係包埋送去你屋企㗎啦。咁呢就四至六人呢就係原價888蚊都好平㗎啦。但係呢我哋而家特價呢係688蚊，我哋訂咗先。係送埋去你屋企喎，你煮返熱就食㗎喎，係咪好呢？呢個係六至八個人呢就1088蚊，特價888蚊。十至十二個人呢就1388蚊，特價呢1188蚊，都係送到你屋企嘅。我食少少試下先，呢、這個就係鮑魚啦，就每樣嘢呢你都夠，呢、這個人頭呢其實一定有剩嘅。因為我哋嗰啲食品嘅 quality 呢，大家可以放心，一定我一定要好多錢。好啦，咁你翻去全家食系咪好開心咧？系送埋你屋企，你唔使煩喎呢個。